只有你和我。 不伤就是童安格情歌最大的共通点，正是这一些淡淡的恰到好处的忧郁，才让童安格的歌声格外的让人既爱又怜，也让人总是能够从他的情歌里听出文学化的回味。这是来自他演唱的《忘不了》。 若现实它能叫人更加勇敢，

他带走了你的灵魂，他在你心上留下了裂痕，破碎的心从此不再完整，没有他的夜晚从此变得陌生。我愿做你最后一个情人，守护着你每个清晨日出到黄昏，忘记他曾给过你的温存，每个夜晚我再有泪水翻滚。我愿做你最后一个情人，守护着你每个清晨日出到黄昏，忘记他曾给过你的伤痕，愿你还像原来一样的纯真。 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 轻轻翻来一首歌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